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印刷电路板上市公司晋鹏工业平镇三厂28号晚间发生火警，造成5名消防员殉职，两个人受伤，外籍移工两人死亡。桃园市政府今天宣布勒令停工，后续将予以重罚。桃园市政府新闻处长张敦涵表示，环保局事发之后持续在晋鹏工业周遭执行环境污染监测，发现事故对附近地区造成重大空气以及水体污染，认定情节重大，而且这是重大公安事故，已经依照相关法规勒令停工，将予以重罚。对于这一起事故，蔡英文总统今天表示，将责成内政部通盘规划进行检讨改善。蔡总统上午由内政部长叶俊荣、桃园市长郑文灿陪同前往殉职的5名消防队员灵前上香致意，总统随后一一在向家属致意，并且弯腰蹲低倾听家属们想说的话。蔡总统在灵堂内停留大约30分钟，随后转往医院探视受伤的消防同仁。离开医院前，媒体询问国内消防设施是否不足，总统回应将责成内政部通盘检讨，进行检讨改善。高雄市前镇区长江街跟民权二路附近一个台电维修孔，今天中午疑似发生爆炸，初步了解造成民权二路、一兴二路以及光华二路、二圣二路等地区停电，受影响户数大约9000多户，经过台电抢修，还有1571户停电，估计下午2:30可以复电。台电表示，是因为电缆接头故障造成人孔盖冒烟，并没有发生爆炸的情况。800壮士等退役军人反年改团体本月25号在立法院外以暴力手段抗议，造成重大流血冲突。中正一分局今天下午将传唤800壮士副指挥官吴思怀等6个人。不过，有鉴于上一次反年改团体曾经包围中正一分局，警方为了防止有群众趁机闹事，目前也在分局门口搭设阻材，严加戒备。中正一分局指出，今天下午被传唤的包括了吴思怀、800壮士发言人退役少将王忠义、0425集会游行申请人岳德敏、前政战总队义宣中心副主任退役上校曹维奇、南部抗暴联盟总指挥黄东辉、全国军工教联盟党主席黄正中，厘清当时他们有没有涉嫌煽惑鼓动民众滋扰治安。全大运田径公开男子组110公尺跨栏决赛今天中午登场，国立体大市大运银牌得主陈奎如再度以13秒50的成绩刷新自己的全国纪录，摘下金牌。陈奎如去年市大运决赛跨出了13秒55，改写全国纪录，今天在全大运决赛再度的跨出新游。他说，这次再度破全国让他信心大增，亚运将会以夺牌为目标。2018年桌球世界团体锦标赛台湾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哈姆斯塔德结束了第一天的赛程，台湾一哥庄智渊跟2名左派好手陈建安、林云如在男子分组首轮发挥出色，直落3点完胜新加坡，今天下午4点将会迎战上一届爆冷杀入4强的英格兰，争取连胜。我国女队在分组首轮靠郑怡静独摇2点，3-1拿下波兰之后，次轮对北韩可惜以2-3落败，争夺可直接保送8强的分组榜首机会大幅下滑。台湾所属的锦标赛级赛制是24队先分4组打单循环，分组前3名可以晋级12强淘汰赛，其中4支分组第一的球队可以种子的身份保送8强，剩余晋级淘汰赛8支队伍捉对厮杀争夺剩下来的4个8强席位。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04点，来到10657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0亿。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上涨17点，成为2509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是上涨475点，涨幅1.57%，来到3075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4点，涨幅1.25%，来到3621点。中国今天劳动节是休市，另外日本昭和日补休也是休市一天。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29.550对1美元，台币升值8.6分，成交金额3亿4300万美元。日元以109.14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1.2136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爱点你 U F O。 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就是飞碟联播网。今天呢要为你送上的就是日本流行音乐，首先就为你送上是一开始为你送上就是 Oricon 排行榜当中高居第二名的 Bumblebee。 と魂が出会い集う場所、肩越しで招く意味深な熱線が乾いた心に火をつけたなら、始めよう自由に踊れ自由に歌れ Rock しの影を、情熱高い絨毯の上弾けるバレンバイ、自由に踊れ自由に歌れ Rock しの影を、燃え上がれ灰になるまで。 听到这个就蛮异国风情的 Fandango 是什么意思呢？一开始我想说，哇，因为日本实在是太会创造字了，就是你知道汉字就中文，然后到了日本会变成和制汉字，英文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英文字，他们会自己变成，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有趣的日本的流行音乐的歌名，或者他们很喜欢在流行音乐里面唱英文，然后他们自己会创造出一些英文字。所以我本来以为 Fandango 是不是又是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字，后来发现，不是哦，是一种民俗舞蹈的名字，是一种西班牙南部的民俗舞蹈的名字，所以听起来也非常非常有异国风味。欢迎加入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会送上日文排行榜 Oricon 榜。 知らなくてもいいんだ、少しだけこの痛みを感じてくれないか、信号を待つ間にちょっとだけ時間をいいかい、この気持ちがわかるはずだ、シンクロにしてきっと誰だって誰だってあるだろう、君に気づいたら泣いてること理由なんて何も思い当たらずに涙がこぼれる、それ 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同时呢，也欢迎你可以利用我们飞碟联播网的官方专属的 APP， 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可以在上面留言。那今天呢，除了是日文的歌曲之外呢，同时啊，今天呢一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应该是一个立马帮帮忙的时间，第二个小时应该是一个生火灭火的时间，但是因为今天的第二个小时会有特别来宾，所以我们第一个小时要做帮帮忙还是生火灭火，还是帮帮忙跟生火灭火一起来呢？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本周的 Number One， 在 Oricon 排行榜单曲榜当中，就是乃木坂46这首歌曲呢，中文叫做同步巧合 Synchronicity， 同步巧合 Synchronicity。所以你看日文歌名，他们会用片假名拼出来 ，synchronicity 这样 ，nicity 这样 ，synchronicity 同步巧合。说到了同步巧合，说到了 synchronicity， 就一定要听听这一个组合叫做超级男孩，因为他们叫做 NSYNC。Sync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Sync 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在看那个新闻台，常会说。比如说欧马克在飞碟 SNG 为您现场报道，那个 SNG 就是 sync 这个字 synchronize 同步这个字，我们就来听听超级男孩 NSYNC I want you back。Want you back， 希望你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那么这个小时我们来生火灭火一下。最近有什么让你觉得哦好想买好想买，快点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让上灭下火大师帮助你浇熄你心中的欲火，为你当你的荷包守门员。 Again, brothers, sisters, everybody sing. Gonna bring the flame, I'll show you how. Got a question for you, better answer now. Yeah, am I original? Yeah, am I the Everybody， 你有什么想要买的欲望，很被生活的东西，觉得最近看到那个受不了啦，我到底该不该买啊，我快被撩拨起来了，快点有人浇熄我吧。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就是你把你的好东西，你觉得很棒的东西秀出来，让大家帮你灭灭火的时候了。想要买松饼机，买啊！我觉得很好，买买。看到 Cherry 说想要买的这个东西，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因为它前面的形容词太多，还有那个品牌，就让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贵到爆炸。他想要买 Giorgio Armani 黑曜岩活肤能量活化眼霜，是有那么厉害？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雨如小妹想买一个抬脚枕，写完以后自己挂号说，天哪，这不过是一个不到1000元的东西，我还要来生火灭火，我真是个不成才的东西，我一问完我就羞愧了。雨如代表你是一个非常节俭的孩子，你很棒， You're awesome。 既然需要抬脚枕，既然觉得只有1000块，那就买下去吧。

2:33，在四月份的最后一天，4月30号。 就爱点你 U F O， 就爱点你 U F 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说到了要为你送上的是日文歌曲。这一组呢，其实他也有来过，就是我有访问过他们，他们是虎鱼组，然后穿的就像 Power Rangers 那叫什么战士啊，太空战士一样，红色、黄色、绿色、紫色、蓝色，五个女生的虎鱼组，然后还是六个女生，一二三四，我现在看起来是五个。好，然后呢，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新歌呢，也有打入 Oricon 排行榜，在 Number Ten 第十名的位置。上段落我有讲过，日本人很喜欢发明一些新的字，我们这个段落就来听听日本人他们发明了多少新的字。这首歌叫做 Jump Man， 所以很直觉的 Jump 是跳， Man 是人，所以就是跳人，对不对？ Jump Man， 等一下我们会听到更多各式各样的 Man， 在英文没有这样说，但是日本人要这样说。Jesse 想要买 GoPro 6， 他常常去户外玩，想要录影片，但不会剪片，也值得吗？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你就学一下剪片吧，剪片不难的。对，如果你坚持我就是不要剪片的话，那我建议你不要买，因为你拍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 edit， 没有办法剪辑的话，不会太好看的啦。我说的不会太好看，不是说那个什么拍出来的画质什么不好看，我是说就是以一个影片的 flow 那个节奏，其实你就是还是需要经过剪接，看起来才会觉得舒服，有节奏感，看起来真的很引人入胜，会想一看再看。所以如果你坚持不剪片的话，我就不建议你买，不只是 GoPro， 就是任何那种摄影镜头我就不建议买。但如果你愿意去学一些比较简单的，它其实就是像一个剪刀，你把它剪掉，然后接起来，这是真的不难，真的不难，相信我，我也是从不会到会的。有人说星期五看完了《复仇者三》的数位版，觉得超好看，可是我的朋友说 IMAX 版更好看，更有感觉，我要二刷 IMAX 吗？应该要吗？我自己呢是很少很少二刷电影的，所以我个人是不会啦，但我一刷都还没去看，所以 I don't know。 但我之前看那个一级玩家，我觉得一刷的时候我超喜欢，看完的瞬间那个当下会非常非常想二刷，但这种二刷的心呢，只要你撑过一个礼拜，你的人生就有其他的事情把你盖过去，你就不会真的就是觉得哇我一定要看，所以忍一下他就会过去的。听完了 Jumpman 之后，我们有跳人，还有什么人呢？大家很喜欢看的韩国综艺节目叫做 Running Man， 这个英文就真的有这个词了。 OK， Running Man。 日も結んで髪を撫でつけて外に飛び出す夜明け前スタートラインに一人たたずんで息を殺して夜明けを待つ生きているから何もなか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だけどそんなことはもう関係ない雨が降った後に道がかかるように人生は悪くない Wow信じたね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欢迎你把你最近就是有点被勾起来的购物欲，在上面跟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或是有时候你想要买一些东西，比如说有同学想要买体脂计，就体脂计啦，你不知道买什么牌子，你想买松饼机，你不知道买什么牌子，在这里我们有很多很多 Bumblebee， 有很多很多的小蜜蜂会告诉你说，就选这个牌子就对啦。Dylan 说呢，最近的工作压力很大，他今天熬夜到了五点，他睡了3个小时又继续工作，我的天哪 ！Oh my god， 太辛苦了。然后呢，他就有点想要买瑜伽课程，但是好贵。Dylan， 我要告诉你，如果啊你睡不饱的话，你就算做再多再多舒压的运动，都是没有用的。你只是在耗损你的身体，你会让你的身体进入一个极限的状态，而且你在做瑜伽的时候反而会更痛苦。不要 Dylan， 真的不要，重点是睡饱好吗？好好的睡觉 Dylan。就像呢，就是之前去做瑜伽的时候，有时候流行感冒大风行，你就会听到瑜伽教室此起彼落的咳嗽声，我就会觉得干嘛啊？你们不要因为买了课程就觉得要做到好这样子，你知道，你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做运动，你基本上都在伤害你的身体啦，对啊，就人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感冒的时候好好休息，平常睡觉要睡饱睡够，然后运动是要让你的身体更好的，不是去伤害你的身体的。我们有 Jumpman， 我们有 Running Man， 我们还有什么 Man 呢？什么 Man 加起来听起来都会觉得蛮开心的，跑步啊，唱歌啊，跳啊。现在要为你送上就是 Sing Man， Sing Man， 也欢迎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现在是生火灭火时间。YY 这个事情我也帮不了你，虽然我是隐形眼镜的使用者，可是我没有使用这个清洗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因为我自己使用的隐形眼镜的药水就是那种类双氧水的那种药水，你就看到它有泡泡这样噗噗噗噗噗噗那种，心里感觉就会很干净，然后我没有用那种搓洗式的，我都用那种免搓洗式的， 所以有没有人知道隐形眼镜清洗剂到底好不好，可以跟 YY 说说呢？ ないことも、それでも語ったんだ、たくさんの愛のことを、僕らは歌ったんだ、温かく優しいあの愛の歌を。 Miki 最近在考虑的是要不要买一件长袖的外罩衫呢？是游泳的时候用的。因为夏天太阳越来越毒了，可是这个外罩衫一件要600到800元，觉得贵。长袖外罩衫，因为我在想的是那个你，我把游泳跟长袖外罩衫两件事想在一起，我想说哦，你是要像那个 Michael Phelps 就是飞鱼索普一样，就穿那种全身的，然后长的那种连身泳装嘛，就还有长袖这样。后来想想说，哎，看起来好像不是哦，是在游泳的时候要外面一个防晒的，600到800。夏天的太阳，夏天的浪花，紫外线这么强，买啊，值得买啊！在一期直播的聊天室，有听众说，马克这个人啊，他最近又要结婚，又要装潢房子，他的那个，他心中的金钱温度计是100万在起跳的。所以你们今天不管说什么，他都会说买买买买，花下去，刷刷刷。说好的上灭下火大师呢？你去哪里了呢？Titi 想要买 ，Titi 想要买移动式冷气，但是不知道效果有没有那么厉害。哎，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移动式冷气好像不是很强哎，自己心里感觉不会考虑。有个人跟我一样，家里面没有电视，也没有平板。他最近看到了某一个品牌的24寸大平板，非常的心动。这样子，24寸的平板感觉好大哦。24寸平板是电视了吧？对不对？可是没有电视，你家有第四台吗？如果你没有第四台的话，有电视也是没有用的啊，对吧？对吧？所以可以不用买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 就爱点你 UFO。 Bowie 说有人提到 Ultra Boost 才知道有这种鞋子，是真的很值得吗？因为其实不便宜耶，好像也是跟那个无线耳机一样蛮不便宜的。必须要说它真的好穿啦，软软的弹弹的，感觉起来蛮特别的。一样一双鞋子你也可以199就买到，你要不要花5000块呢？App 上面呢有一个生火灭火这件事情，它基本上只是有点搞错，可能把这边当许愿池啊。想要买日本台场1:1的钢弹 ，Kevin， 你有1.8亿日币吗？1.8亿日币是多少？6000万，6-7千万台币耶。 哦，有一个问题，刚好这件事情问我就对了，因为我最近正在做这件事情。好 ，J 说，请问马克，金饰就金子 gold 跟婚纱二选一，你要怎么办？啊，我这个人蛮实际的。哎，我刚刚说我这个人蛮实际的，大家会觉得我要选什么？大家是不是觉得说，嗯，这个人这么爱钱，应该是选金子吧 ？No， 我选婚纱哎。还是其实我内心住着一个小女孩呢？我内心住着一个公主？没有，我就觉得婚纱穿得漂亮很重要啊。可是金饰那个东西，现在真的没有人在戴金子上街了。我又不是嘻哈歌手，我又对啊，我又不是 bling bling， 所以。而且你知道金子要就是一块那个金条才有价值，你打成金饰以后就，我自己觉得就很像车子新车落地有点折价，我会想要有漂亮的婚纱，我自己的选择。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日本 QCQ 这首歌曲呢，我们在讲什么什么 man 嘛，对不对？日本人呢喜欢把前面的动词加后面的名词组合起来，明明就不能这样用，叫做 fly man。我们有跑的 man， 我们有跳的 man， 现在还有飞的 man，fly man。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过来人倩他说，结婚真的超级花钱。他建议越简单越好，那些婚戒啊根本婚礼过后就没有再戴过了，那些饰品啊没有用的，你说那婚纱哦，其实都可以省下来去度个开开心心的蜜月吧。梦呀妹子，最后的梦呀妹子就送给今天的咪咪，因为她说她没有做指甲的习惯，可是呢她拍婚纱做了指甲，我现在要卸甲了，可是我又有点想做新的，可是如果做了新的以后卸甲又要花钱，那我到底要不要做新的呢？呀妹子，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停损点，不然就是一直会说再新的又新的又新的又新的，就会一直新下去，你的指甲就会一直都很漂亮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akuna Matata，

只要确认无误缴费，就轻轻松松完成报税。 试算报税很简单，现在就带着健保卡印章来参加费鸿泰报税有约活动，让专人教你轻松报税审核包。详情请上费鸿泰阿力克斯脸书粉丝团。 报税轻松不费力，就找我费鸿泰。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二十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Be careful of your mind. Oh my God! 令人血脉喷张的早晨瑜伽来啦！和创作鬼才 Matka 身材 so hot 的小 S 一起性感深蹲，全新专辑 Matka Station 火辣热卖中。Sony Music， 我是 Julia 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 离岸风电遴选结果出炉，共有台电、中钢、达德、沃旭能源等七家开发商的11个离岸风场获选，2021年完工，并连容量738百万瓦；2021到2025年完工，并连容量3098百万瓦，总计容量达3836百万瓦。经济部下午宣布离岸风力发电规划厂址遴选结果，宣布由达德的力威及允能风场、沃旭能源的大彰化东南、大彰化西南风场、上尾与麦格里的海能5号、6号风场、北陆电力的海龙2号风场、哥本哈根基础建设基金的彰方及西岛风场、台电的台电风场、中钢的中能风场。至于没有争取到遴选分配容量业者，可在六月参与竞价，竞价结果将在六月底对外公布。台电已经提出核二厂二号机再转申请资料，原能会今天召开第三次审查会议，要求台电说明审查委员提出的60多个问题。原能会表示，厘清所有问题并确认安全无虞，才会同意再转。暌违680天再转，核二厂二号机3月28号下午1:25跳机，主要是升载过程中，因为中子侦测系统讯号动作，引动安全保护系统正常运作，使得反应炉急停。台电依规定通报原能会，必须提综合检讨报告，获得核准后，核二厂二号机才可重新并联发电。原能会找6名外部专家及会内人员组审查小组，今天下午召开第三次审查会议。原能会核能管制处副处长林启思表示，审查委员们提出的问题需要台电公司一一澄清说明，等到所有问题都厘清后，才会进入书面程序，制作出完整审查报告，并决定是否同意再转申请。假使还有问题未厘清，后续可能还会再开会或到现场视察。农委会争取解除欧盟黄牌失败，为了展现打击非法渔业决心，渔业署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首度针对第一违法渔船寄出破千万元罚锾，并废止渔业执照。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表示，对于民众罚，虽然心情非常难过挣扎，但为了渔业永续经营，只能严格执法。渔业署表示，这次遭处分的顺德满66号渔船，在没有装设渔船监控系统 VMS 的情况下，擅离国外港口，并以不实船位掩盖出港事实，有故意规避主管机关控制意图，要求船东提供相关资料，也置之不理，不愿配合调查，认定违规行为恶性重大，因此重罚1200万元，并废止渔业执照。渔业署说，今年为止已经对19艘违规渔船裁处共4832万，其中没有依照指定电子渔获回报系统每日详实回报或回报不实最多，共裁罚6件，其中3件属重大违规。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04点，成为10657点，涨幅 0.99%， 成交金额1180亿。大力光等瓶盖股发威，带动台股今天盘中上涨超过百点，收复年线关卡，但月线仍收黑。投顾认为，苹果财报为后续观察重点，台股10800点关卡仍有卖压笼罩。日月光投资控股今天上市，收盘价收在新台币80.3元，大跌9.7%。法人指出，主要是日月光第一季财报不如预期，市场对于第二季半导体展望趋见保守。日月光投资控股今天正式上市，原日月光及细品股票今天同步终止上市。美国存托凭证 ADR 也同步改以日月光控股上市。日月光投控今天以跌停价80.1元开出，卖压沉重，盘中一度跌幅收敛，最高来到84.6元，不过跌幅仍有近5%。尾盘卖压不减，中场收在80.3元，大跌9.7%。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2点，成为25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55点，涨幅1.5%，成为3073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0点，涨幅1.12%，成为3617点。中国劳动节股市休市，日本昭和日补假股市休市。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29.588兑一美元，台币升值4.8分，日元以109.18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2129美元。今天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北部、中部、南部气温29到32度，东部澎湖27到31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小珍，怎么啦？愁眉苦脸的。 王大哥，我去见习的公司倒闭了，公司还欠我一个月的津贴没给，我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工资垫偿吗？ 这个恐怕不行哎，依规定劳基法所称的劳工，也就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或制工资的人才可以申请垫偿，像是承揽契约与训练契约人员，例如技术生、养成工、见习生、建教合作班的学生，因为不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或制工资的劳工，是不能申请垫偿的哦。 那还有哪些人不能申请啊？ 像事业单位负责人与事业单位间属于委任关系的人，例如公司董事、监察人及委任经理人，以及还没指定适用劳基法的人，例如医疗保健服务业的医师，都不能申请哦。 了解了，我毕业后找工作时要谨慎的选择公司。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长痔疮，走路好痛苦，坐也坐不住，又肿又痒，不舒服，却有口难言吗？ 宝能治注入软膏，日本原装进口，有效止痛止痒抗发炎，修复受损皮肤，内置外置一注搞定。北市卫药广字第10702018号，本品系医师药师药剂生指示药品，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凌乱的头发，不服帖的妆，睡眼惺忪的嗓，醒不来的宿醉样，只有自己知道，不用再彷徨。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 DJ 欧马克，然后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呢，这个小时呢，我们有位大来宾，让我们掌声欢迎黄以真。 耶、yeah, ，大家好，飞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以真。 Yes， 然后所以今天呢，我想要问以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黄以真是本名吗？ 是的。 那从小多少人叫过你黄以琳呢？你有被取名绰号就是黄以琳吗？ 比较多是太乙真人啦。 啊，真的？ 真的是的。 没有人叫你黄以琳？ 有啦。 怎么会？因为就其实就是气质，就说哎、欸，下礼拜你要访就是这个人哦，然后就拿你的 CD 给我， 是 然后一开始看到。我说我要访以琳姐，我要访黄以琳，那样子啊，真的，大部分比较多说你是蔡以真人，蔡以真人哦。 对啊， 我以为黄以琳会很多、欸。 我这个名字是十九岁才开始用的，我十九岁之前就我改过名。 哦 ，so go so， 原来如此。 就是还在那个学生时代大家爱取笑的那个阶段的 时候，对吗？ 还没有， 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好，今天呢，黄以真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是因为发行了一张新的专辑，这也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吗？ 对，首张全创作专辑。 就叫做真 的，真的， 真的， 真的好。 当初就是改名叫以真的时候就，就那个时候就老师有跟你说些什么吗？ 他说这名字一定会让我财运亨通。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改名字，你会看到他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变得很多水啊，或很多木啊， 是是是， 或者命中缺什么东西。可是真就是以，感觉也看不到。 我命中缺金。 哦、oh, ， 对， okay. 所以这两个字好像都有补足我的， 是是是是是，这样懂了，懂了。 八字的部分， 理解理解。 对， 好，所以呢，就是啊、哦，命中缺金，老师就说把你的金补足以后，就会财运亨通。 而且其实这个老师就是我的外婆。 哦哦，是哦， 是的。他帮我取第二个字，就是给我一些选、嗯，然后第三个字给我一些选，嗯、然后我就挑了两个笔画最少的两个，把它组合起来、哦，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哦，那外婆本来就会这些东西吗？ 对啊，她超级厉害。 可是她当初就当你一出生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就选了？ 那时候我爸妈可能有他们的坚持吧，没有听老人言。 真的哎、欸，好，所以那妈妈就是知道你改名有任何的那个吗？ 没有，她很支持。我们家人不管我做什么都很支持我。 太棒了，所以就是要走音乐路这一件事情也是支持， 是超级支持。 音乐路这件事情既然是全创作专辑，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下，你是从几岁开始做你的第一首创作歌？你还记得吗？ 我其实真正完整的创作、大概是在几年前才开始的、 哦、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玩团、玩独立团、都是比较零星的创作、或者是我都是做 cover 的歌、都现场的表演、有时候做尾牙婚礼啊、这种做场团、对，那真正开始接触创作是我进去了那个中原大学的数位音乐学程 哦、oh. 对，那从那时候才开始逼得我因为上课逼得我就是不得不完整的自己创作、对，然后后来认识了戴维雄老师、然后他也一直就是给我很多的鼓励、希望我呢能够多写一些更贴近生活大众的一些歌、对， 在这张专辑里面真的是可以感觉到就是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故事，然后很真的就是很贴近大家。 是， 那你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是可以分享一下一开始创作的时候的那个契机什么，因为你加入了学程嘛，对不对、所以那是功课之一，对不对？ 对，像专辑里面有一首前男友的婚礼， 对， 那其实就是我作词课 哦， 对 的作业。 但是作业，但是你的亲身经历吗？ 这时候一定要说是朋友的经历咯，对，然后不要说先承认你是你朋友， 先承认你是你朋友吧。对，好，那所以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一半一半嘛、对，那个心情是啦、那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真的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 OK 对对对， 但他应该没有傻到去前男友的婚礼吧？ 他真的有去。 哇， 这样你很害怕吗？ 不是啊，为什么 男生听起来好像很害怕？ 我不是害怕，我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啊？ 就如果你有邀请我就会去啊。 天哪， 就这么简单。那你为什么要邀请我呢？ 所以如果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前男友发喜帖给你，你真的会去？ 会啊，因为我是典型射手座的人，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接触一段感情不代表 友情结束吧。 对啊对啊对啊，过往的男朋友你现在真的都是朋友吗？ 真的，你这样讲我很害怕。 真的， 等一下我们应该没有口音， 是真的朋友吗？以真是真的朋友吗？ 真的 应该只是 Facebook 点头之交吧，被归类在点头之交那部分吧。 好，我们这个话题什么时候可以 pass 呢？ 好，因为就是在专辑里面有一些就是蛮奇妙的歌曲啊，像是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前男友的婚礼，就在讲说，前男友真的炸你了，然后就他竟然也去了以后就怀抱那个心情是，我想要看看到底是你最后牵着谁步入礼堂，步入人生的坟不爱情的坟墓这样子，然后最后。歌词里面就在讲说那个心路历程跟心情变化这样子，所以哪些部分是真的，哪些部分是比较虚构的， 这我们就留给听众自己想象好了。 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你就是你朋友，你才会这么闪，因为如果是真正的朋友的话，根本管他，我全部讲出来。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前男友的婚礼》。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呢在现场的是黄以真，发行他的个人第一张专辑，首张专辑也是全创作专辑，就叫做真的。 收到炸弹是公司掉了喜帖，犹豫不决跑去垃圾桶翻了捡回，再怎样想去看看你有没有变，他究竟是谁，精心打扮一定要比他抢眼，好久不见到底该不该躺着昏睡，再怎样要让你知道我一边美才知道后悔，你挽着他走向天堂，我该作何感想，拥抱未免觉得尴尬，祝福显得牵强，只能把免费的红酒 Yeah. 为什么你要一直看我 yeah, yeah, yeah. 为什么你的眼神闪烁，你的一举一动散发出的寂寞，羡慕嫉妒恨全部都逃不出我天罗地网的掌控，穿得再光鲜亮丽掩饰不了你的后悔，想要装柔其实自己一人坐在座位，无所谓随你便，不管之前对不对，今天是我大喜之日，抱歉了战不奉陪， 鱼翅螃蟹想必花了不少钱，记得当初你说结婚不想买钻戒，看了看他身上的礼服和配件，叫我怎么不埋怨，左右寒暄他们到底都是谁，假装热络将人心酸用谈笑着掩，想了想你幸福笑得合不拢嘴，想有点欣慰，你挽着她走向天堂， 牵着手牵着我的新娘， 我该作何感想， 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拥抱未免觉得尴尬， 穿得那么漂亮， 祝福显得牵强， 你到底想干嘛， 只能把免费的红酒 穿得再光鲜亮丽掩饰不了你的后悔，想要装若无其事自己一人坐在座位，无所谓随你便，不管之前对不对，今天是我大喜之日，红酒喝完就快点撤退， 拥抱未免觉得尴尬，祝福显得牵强，只能把免费的红酒喝光。 No 啊，根本就不 No 啊，干嘛去参加前男友婚礼？不要这样，前不 过去让他过去，就是、 欸、有人在讨论区问说，谁会有度量去参加前男友的婚礼？ 对啊，谁会啊？ 他说谁会有度量、欸？哎，他是说女生有没有度量？ 是度量这件事情吗？ 他是这样子打的、啊。 我在一期直播室的听众朋友们是说，说你敢发我就敢去，我 对啊， 搞砸你的婚礼这样， 是你敢发我就敢去， 有点恐怖哎、欸。好好好，所以。在前男友婚礼，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前男友婚礼之外，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主打歌，可能也是就是搭上 Nick the Real 周汤豪《帅到分手》，对不对？ 是。 你也做一首《帅到分手》。 是。 那你的这首《帅到分手》在讲什么呢？ 我的这首《帅到分手》后面有个问号，所以念的时候要语气要不一样。 是帅到分手。 熟。对。有一个质疑的概念啊，对对对，因为因为前一阵子就是这首歌很夯嘛、嗯、其实一直夯到现在嘛，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我要先说，我真的一定要超级声明，我对周汤豪没有意见，请周汤豪的粉丝不要来骂我。 有人骂你吗？真的吗？ 不会，我们超级害怕。 哦，是啊，是啊，没关系，没关系 ，OK 的 ，OK 的。 因为周汤豪真的很帅嘛，嗯嗯嗯，所以他唱这首《帅到分手》没有问题， 是 definitely 没有问题。 对 对, 对，可是就很多那个男生屁孩就、 哦，我懂， 他只要分手，他就觉得我就是因为太帅了。 天哪，好惨哦！ 你懂我意思吗？ 哇，以真真的好真哦。哇，以真不怕得罪人呢、欸，真的。好，所以周汤豪帅到分手这件事成立， 是 阿狗阿猫帅到分手， 是 不要乱闹，不要闹。 好了，我是要表达是说，其实女生不会是因为你太帅而分、嗯，就像你，嗯、你应该有分手经验，对啊、嗯，你那么帅，对不对？ 哇， 那你也有分手经验，对不对？ 我有分手经验啊，我是传说中的倒数第二个男朋友， 真的吗？ 对。所以离开我以后，就会找到真爱，就会结婚，就步入礼堂这样。 但你可以去问问看你前女友，绝对不是因为你太帅才跟你分手， 绝对不是啦，绝对不是，对对 对, 對。 因为真的帅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真的跟你分手，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帅只是你的一个优点，但不会是因为分手的原因，一定是你哪些事情没做到这样。是的。Oh no. Oh no. 帅到分手都是自圆其说，买车薪水就够多，到餐厅钱就不够，为什么分手早就把你看透，虽然存款猜不透，没什么余地，难道你还不懂，总是只顾自己，当然安全感不够，没什么好怪他，你也拜托反省一下，怀疑其实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对未来没有计划，迟迟等你像个傻瓜，毕竟来他真的不渣不渣，我就是需要个避风港，你也不要放在心上，祝你找到下一个他，这一次真的要多些担当，成为更好的人，别搞砸，没什么好怪他，你也拜托反省一下，在一起时对我多下多下，不过是想给你台阶下，对未来没有计划，迟迟的你像个傻瓜，比起来他真的不渣不渣，我就是需要个避风港， 待てね。经过几次的爱，才终于明白，人会成长，并且学会释怀。都市恋爱剧《动物系恋人》那片头曲 ，Alpha 萧亚轩555最新单曲数位全面上架。 我们爱过几个人，也伤过几个人。 而长大的过程，谁都可能犯错的，妥协了青春。谁值得我们经历这首情歌，祝福每个你们。想真的紧紧抱着，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失去的，越靠近 电脑、手机， 电脑、手机，看东又看西，实在吃不消。 没关系，快到小林配柯达多焦镜片，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现在配再送绿蓝光镜片哦。 可巴要去小林眼镜。 唉，孩子越长越大，沟通却越来越难。 来一口幸福甜甜圈吧。 如何帮助孩子处理情绪和压力，真是一大难题呀。 那幸福甜甜圈， 这是什么啊？ 幸福甜甜圈亲子团体课程，透过团体讨论、活动与分享，让你轻松面对孩子的教养问题，把幸福圈在一起。详情请上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网站。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你喜欢 我把心放我的。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这是我的新专辑《是什么夺走太阳》。这首歌呢是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喜欢我吧》，希望你们会喜欢。多少有一百块，我也不会逃走的。 我深爱着你，其实你不知道。我是炎亚纶。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那今天呢，在现场的是黄以真，同时呢，他也带来了我们的吉他老师。我们要欢迎吉他老师小谷吗？ 对，小谷 刚睡醒的感觉，他太无聊了，你要多 cue 他。 小谷老师今天要跟以真一起来合作，为我们带来两首歌曲。那这两首歌曲呢，我们就先把现场交给以真好了。 好，那就想说呢，带来一些。带来一些 cover 的歌曲，然后这首是 Hey Soul Sister。 Your lipstick stains on the front lobe of my left side brain. I knew I wouldn't forget you, and so I went and let youBlow my mind. Your sweet moonbeam, the smell of you in every single dream I dream. Vulnerable collided, you're the one I have decided, who's one of my kind. Hey, so sister, hey.The Mr. on the radio, stereo, the way you move in, fair you know. Hey, so sister, I don't wanna miss a single thing you do tonight.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Just in time.I'm so glad you have a one-track mind like me. You gave my life direction A game show love connection We can't deny hey, hey, I'm so obsessed My heart is bound to be right out My undreamed chest I believe in you Like a virgin, you're Madonna And I'm always gonna blow And blow your mind Hey, so sister Ain't I Mr. Mister on the radio Stereo, the way you move in fairy, no Hey, so sister I don't wanna miss a single thing you do Tonight Hey, Hey, hey, hey, tonight 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Hey Soul Sister》。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来唱啊？ 这首歌是要特别献给我，就是一路支持我的亲朋好友们。 Wow. 对，因为我走这条路，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艺人其实是蛮辛苦的，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对。 所以刚刚说到就是家人们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家人们其实都非常非常支持的 对非常支持 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譬如说像我们 一般人可能就是念譬如说高中啊大学结束以后找工作对不对那你呢你有经历过这一段吗还是从以前你在大学开始玩团的时候你就一直玩下去 没有我因为我是念师大的然后毕业出来以后先教书了几年、哦、我在中学教书任教 老师好 其实我一直在想说 要不 要讲 要 不要讲这件事情、对可是因为我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的那个 MV 啊摔到分手 MV、昨天上 YouTube、然后就很多学生在下面留老师好 老师 然后我就已经反正都 whatever 已经来不及了也不能说不讲了 那老师这件事情当了多久呢 大概两三年吧。 所以那个老师这件事情，你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再回去当的吗？ 目前要看情况哎、欸。 是哦。 对，因为我现在觉得当歌手真的不错，然后因为我有自己也做一些音乐上的制作嘛，所以就跨足到这个领域以后，真的觉得是自己想要的。因为其实我从大学玩团，然后就算在任教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一直有在。玩独立乐团、 哦、是哦 对这位就是我以前那个玩团的那个小谷老师就我玩团的朋友 那以前你们团叫什么名字 叫 Almost There Almost There 快到了 快 到了 对对对 那现在其他团员四散何方 对啊其实 还好啦大家都还是有在从事音乐线 大家都还活着 对对对 对好所以以真他会被学生认出来那以前你在独立玩团的时候呢有在现场遇过学生吗还是那个时候他们都太小还不会进去这些地方 对啊比较不会很少表演的时候遇到学生 可是放到 YouTube 就不一样因为现在孩子们都在看 YouTube 对大家可以搜寻黄以真然后加上英文名字 Yvette、因为我发现这个名字好多人都叫黄以真哦很难搜寻呢、 哦、什么意思、 哦、就是你搜寻黄以真 如果没有 Yvette 的话 对就会跳出你可以你现在可以试试看 我知道因为刚刚一期直播里面大家有说你说到那个名字缺金的时候 是 每个人都说大家都缺金啊所以就是大家都会 要取这个名 字都要取以真这样子对对对好黄老师呢哎，我不知道你以前是老师 耶对啊但是这个就其实不是很重要啦就是我现在讲的是因为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学生就是我从开始做到整个终于开始做宣传就是学生们都超级帮忙的 是啊 对然后一直帮我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对所以就还是就反正就是我的过去嘛 对对对 对 反正我是真的 是真的 对我都是非常坦白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因为一开始可能没有设定说要讲老师这个过去所以里面也没有什么关于学校生活啦的那些工作上面的事情对不 对 对, 对因为玩音乐就我从小时候四岁开始就学钢琴嘛而且很有趣，我钢琴老师是我的小阿姨 哦， 对对 对。哎，等一下，算命的老师是你的外婆，然后钢琴老师，所有老师都你们家包办了。 对啊，而且我爸很会弹吉他，然后我妈也会唱歌。我们家就是以前过年，我是说过农历年，我们就是会去唱 KTV， 全家去唱 KTV。 哇哦， 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 都是跟音乐非常有缘。嗯嗯嗯，对，然后所以其实就算出来教，我一直觉得音乐就是我的副业了。嗯嗯嗯，因为我们也都一直有在做表演嘛。嗯嗯，然后也是有收入，就是表演上的收入。嗯嗯，所以就对我来说它其实算副业。 是， 那我现在变到这边比较像是把副业变成主业的概念。嗯嗯嗯嗯，是。 好，所以黄以真呢发行了第一张的专辑，这张专辑从一开始到现在算是隔了多久的时间？ 我们这张专辑大概筹备了一年半的时间。 哇，其实也很久欸。 对啊，可是我知道好像已经比很多歌手算是快 了。对啦，很多人等了十年这样子。 对，我运气真的很好，就是我遇到的制作人老师然后老板们他们都很尊重我的想法。嗯嗯嗯，然后就会很放手让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嗯嗯嗯，对对对。 在这边呢，黄以真今天要准备了两首歌曲，我们刚刚听到《Hey Soul Sister》，然后是快歌。刚刚言谈之中，就是依稀感觉到第二首好像是慢歌，是抒情歌，是不是？ 因为我刚刚看到讨论区啊，就有人说好像我之后会上光宇的节目， 其实已经上过了。对， 是我已经上过了。 哒哒， 锵锵锵锵， 对，然后 锵锵锵锵。 之前在光宇哥夜光家族唱了哪几首歌？ 就是也是都是唱 cover 歌，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再唱一次那个光宇哥那天有表演过，因为很多朋友就是说评价觉得蛮喜欢的，都希望我可以再表演一次。 好， 对，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 是，这首歌是《Love the Way You Lie》。First page of a story, the future seemed so bright. Then this thing turned out so evil. I don't know why I'm still surprised. Even angels have.Their wicked schemes, and you take that to new extremes. But you'll always be my hero, even though you've lost your mind.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Oh, so maybe I'm a masochist. I try to run, but I don't want to ever leave till the walls are going up in smoke with all our memories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you burn.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谢谢。 Love the way you lie. 那换我要咳嗽，换我要咳嗽。 嗯，不好意思。好，那怡真呢？其实有说他，其实你有很多很多喜欢的乐手跟团，对不对？然后其实我在专辑资料上面看到啊，你喜欢这些团，尤其最近喜欢这些团，蛮冷门的哎、欸。 真的，我 对啊。 其实我自己写出来以后，我发现我好像应该写些大家都知道的。 对，就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就是让我去听了一下，发现哇，真的很冷门。Churches 的 The Jezebels 这是不多的，对啊， 是是是。 对，那最后呢，就是一样，我们要请怡真说一说，现在呢、嗯、要找怡真要去哪里找你？ 脸书的官方粉丝团、嗯、 是。 只要打黄以真加英文名字 Yvette Yvette 有点难，对 对对 Y-V-E-T-T-E 嗯，黄以真 Yvette 对， 就可以找到你了 Y-V-E-T-T-E 对 Y-V-E-T-T-E 然后呢就可以找到黄以真， 对， 在上面呢会有你最新最新的所有消息， 对， 就像什么通告啊，有什么表演啊， 是 是 最近会有什么表演吗？ 我们在6月2号星期六的下午3点、哦、在高雄的大圆柏 回家喽。 是的，有一个签唱会、是高雄的朋友可以来。 你是高雄哪边人啊？ 三民区，讲三民区很、你是高雄人吗？ 我不是，我不是，但是 我上个礼拜才刚去大圆柏那边、 哦、 对对对对对对， 是我家离大圆柏也不远了。 对 好，所以要回家喽。6月 2号 2号的时候， 然后呢台北也有一场哦，是在6月15号、嗯、6月15号的星期五、嗯、晚上8点在台北的那个成品敦南店 哦、oh, 敦南成品，要讲成品敦南，敦南成品 都可以， 搞不清楚 都可以，对， 是，然后 B2 那边 哦、oh, 在视听室那里面， 对，我们会做一个 live 的表演， 哇、oh. 高雄的是那个直接就签唱会、那成品的这个会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一样会请小谷老师、然后再搭一个木箱谷老师，基本上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 Almost There 的那个组 的编制，所以以前你们是走 Unplug 路线吗？ 对对对对对， 哦、oh, cool 对, 对, 对，好，所以在6 月15号星期五是台北成品。 好，6月15号在台北成品。 对。 6月 2号在高 雄, 高雄 大圆柏。 距离现在都还有一个月，好不好？就大家可以把 日程空下来。 是。 给以真老师。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谢黄以真。然后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点点。你的第一波 MV 是帅到分手吗？ 对，那个 YouTube 已经有 MV 了、欢迎大家赶快上去， 对， 只要冲点阅率。 对你在点打帅到分手的时候，后面要加一个问号，对不对？就会收到你的、 没有，因为上面好像打标题的时候多问号很难出现， 真的假的？ 我们就没有打问号，可是有，就是有加我的名字啦， 只要打黄以真， 对，然后帅到分手就一定会有，而且我们 MV 拍得很有趣， 今天要谢谢以真，对，向大家上 YouTube 上面点黄以真帅到分手，就可以看到最新最新 MV， 还会有第二支吗？ 会，哎呦，速列车， 哇哦，好好好好，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期待。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用一首《失速列车》跟大家说再见好了， 好， 也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会写《失速列车》这首歌吧。 其实看我专辑应该知道我很喜欢哭手，就是各种时下流行的东西， 对 对, 对，但是这首不算是讽刺啊，这首就是因为我在想那个感情走到最后的时候，我说彼此都变得很麻木，对，然后就会很像丧尸一样，对，然后如果感情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以我这种射手座的个性，就会觉得那还不如赶快把它结束吧，不要拖拖拉拉的。 所以过往你都是当分手那一个， 你不要一直挖洞给我跳了，马克。 是吧？刚刚 这一段话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 不一定啊。 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听失速列车，然后谢谢以真， 谢谢， 谢谢小谷老师， 谢谢。有一个迈向终结，多次演却清晰可见，下一刻就忘记一切，喜怒哀乐以后再也不会，这一刻我们面对面，眼看着彼此的转变，拼了命不知谢你人间，寻找着恢复正常了解，太混乱抑制不住疯癫，最后一次希望即将破灭，怎么做再短不会后悔，你和我更是那么一脸，到最后背对背的

在深夜不开灯会想今天的约会，你说你决定接受诺言，我付了晚餐的钱送你坐上地铁，这只是个游戏，我还坚持到底，需要的是勇气还要有开放的心，谢谢你的慈悲，在和我见面之前拿下你的结婚钻戒，假装一切没变。你说你决定和过去告别，我说不出口的祝福跟着你坐上地铁，这只是个游戏，我还坚持到底，需要的是勇气还要有开放的心，谢谢你的慈悲，在和我见面之前留下你的结婚钻戒，假装一切没 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卢广仲的结婚钻戒，我是 DJ 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在大台北地区是 FM92.1 就爱点你飞碟电台，在苗栗中港西广播电台，还有花莲台东是 FM91.3， 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呢可以在台中彰化南投中台湾地区都可以收听得到，还有宜兰的北宜产业广播电台是 FM89.9， 云林嘉义的民生掌握电台 FM90.5， 高雄的南台湾之声103.9， 还有澎湖 FM89.7。 今天呢节目来到最后很快的两个小时，最后呢就是要跟你说一声你很棒，拍拍自己的背， pat on your back， 然后说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找一件事情然后为自己庆祝，如果真的找不到任何事情为自己庆祝的话，就庆祝你自己还正在呼吸吧，还活着就是一件很值得庆祝的事情咯，还呼吸还活着，你还可以享受这个人世间的就是种种的感觉，就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You're awesome。 最后呢就如果